515151 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给孩子们的诗源古诗卷的赏析者，我叫高昌，我是中华诗词杂志的主编。春天来了，我给大家介绍一首给孩子们的诗源古诗卷中的诗，是唐朝韩愈写的《春雪》。春雪，唐·韩愈。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新年都未有芳华的华也是花的意思，惊呢是惊讶，嫌呢是埋怨，然后故呢是有意。就是这首诗的意思呢是这样的，是说诗人从南方来到北方，很奇怪，都进入新的一年了，在北方还看不见花朵盛开，一直盼到二月了才惊喜地发现春草开始萌芽。面对漫天飞舞的春雪，诗人突发奇想，就说原来雪花也埋怨春天的脚步太缓慢了，所以自己扮成花朵的模样，在庭院的树间飞舞飘动。这些富有灵性和意趣的春雪，在诗人心巧的笔下，寄托了对春天的炽烈热爱和美妙想象。这首诗其实就像一首关于春天的童话，莹澈美丽，极其动人。整个的主题呢，就是表现了对春天的渴望和对春天的赞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每个到周六的时候，我们都会请来专业的宠医生跟大家聊聊宠物的事儿，今天也不例外。 是的，今天这两位美女医生，主治是哪方面？ 主治你想看哪方面？ 我洗剪吹。 洗剪吹他们不行，那属于是美容科的。人家是正经大夫，不是美容师。 是全科大夫吗？ 我觉得全科可以看，但是他们都有自己专业的领域。 是吗？ 我给你介绍介绍。 好好， 这两个我都熟，长得好看的我记忆都深刻。那个，一个是赵博大夫，赵博 只来了俩，来的多的不够你介绍的。 赵博大夫是皮肤科的专家，来，赵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爱康动物医院的赵博。 另外一位那个谢坤大夫是心脏科的专家，我没记错吧？ 没错没错。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谢坤。 好，那就是一个是谢大夫， 一个是赵大夫。 好， 一共就俩事儿。你需要几秒来记忆这件事？ 没有没有，我脑子得多转一会儿，多转一会儿。 我跟你说，赵博可厉害了。赵博除了会看皮肤科的病，还是他们集团的主持人 啊， 就是什么年会啊什么都是他。 好，咱俩换位置，你到这 儿。不要了。 所以他特别棒哈，所以今天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二位大夫应该都能给大家比较满意的解答。 是的是的是的。 嗯， 你比如说像以前就我养狗的时候，确实在也不分季节，然后就发现哎，狗身上就开始就跟俗称得了斑秃似的，啪这儿掉了一块，然后那儿掉了一块。 那你怎么办？给它抹姜。 闻那怕长的毛太多， 还跟他说这叫鬼剃头啊。 对对对。但是后来人说这个就是类似于皮肤病嘛。 是吗？伯伯你给分析一下。 其实皮肤病有脱毛表现的情况还是蛮多的，很多的时候这个脱毛呢会跟一些感染性的病因有关系，你比如说像一些皮肤癣菌病、蠕性螨病，然后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皮肤病都有可能会造成脱毛。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脱毛的情况，比如说狗它有一个病叫模式性斑秃。然后也有就是所谓的跟人比较类似的那种斑秃的情况。当然那些病呢就不是很常见，更多的还是一些感染性的皮肤病。 所以后来我就给它抹了点39皮炎平， 然后呢 好了。 真的吗？可以吗？赵大夫用人的药， 治疗其实是有风险的、 为 因为犬猫的皮肤结构跟人差异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像一些很多人的外用药里面会有一些激素的成分、 对， 你像39皮炎平这个药它有止痒的作用，其实里面它就是一些皮质醇的一些成分、或者叫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过多过频繁的去给犬猫涂抹这样的药的话呢，有可能会造成它皮肤的一些功能上的问题或者结构上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一点的情况可能会有毛囊的萎缩、皮肤的萎缩甚至坏死等等的，这个情况就比较糟糕了。那有可能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局部的毛真的就长不出来了。能长好的只能说明您家的这个孩子运气真的不错，而且能长出毛来应该不是药物的作用。 跟你没有多大 关系， 可能是那两天心情不太好，然后你突然对他好了，他心情又好了。 那你真的真的建议，比如说小猫小狗的，到了夏天给他们剃毛吗？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他们家养了一只加菲猫，养了一只加，就那个样子，让我家里人形容的就是好像迎面挨了一拳，然后脸进去了。 对， 进去同时永远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八字嘴，然后胡子长完了以后都不像其他猫是横着长，它都往前卷着，就那种 非常有异域风情。 是就觉得太委屈了，哇，就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因为热嘛，于是就给猫绞了一个狮子的那种毛，就剩尾巴尖儿和头，然后还得专门在宠物医院就给他做美容的时候啊，专门整个给他拍照，整个身上的毛全剃了。这你觉得给他们剃毛好吗？或者说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乐意吗？ 这个得分具体的情况，不一定。 首先呢，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品种的动物，它是不太适合剃毛的，因为剃毛了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那种剃毛不长的情况。 啊，就从此就省了这笔钱了。 正常来说的话，你比如说狗，那它可能剃毛之后，差不多在2到3个月之内，这个毛会重新长回来。如果超过这个时间长不回来，那我们就会把它定义为剃毛不长，这可以说是一种疾病的表现。当然了，像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一些北欧犬种上发生率比较高。你包括什么萨摩呀、阿拉斯加呀，还有像一些其他的犬种，比如像松狮啊这类的，那可能这类的品种我们就不太推荐去剃毛。当然，如果主人想要说为了造型美观啊，或者说怕夏天有大量这种脱落的毛发弄在家里衣服上，也可以出于一些这样的目的去剃毛。但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为了让动物在夏天能够凉快一点，那这个就得分着说看是怎么个情况了。那你比如说在室内生活的没有阳光直射的这种房间里面，那你可能剃了毛之后它确实会感觉体表温度会低一些，凉快一些。那如果它经常在户外活动，太阳晒着，那这种情况剃了毛可能还不利于它的这个凉爽，因为毛发本身它是有这种温度调节功能的，一方面是保温，那还有一方面它是阻挡这种过多的紫外线热量的摄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得考虑清楚了，替着家里宝贝儿也想想。 对， 再有呢，心理因素这块，确实有的孩子，尤其是猫，可能剃完毛之后，情绪呢会有一些不稳定。 会自卑的。 一个是在你剃的这个过程里，如果噪音啊比较大，因为有的时候很多都是连洗澡带剃毛一块儿嘛，可能他会害怕，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那还有的主人呢，就是有些动物这个心啊还是比较敏感的，玻璃心嘛。 嗯， 剃毛回了家，主人可能会跟这个动物开玩笑，会说它丑啊什么的。有的孩子会对这方面的这种调侃会比较的敏感，有的时候也会有些心理压力。然后有的可能剃完了之后就精神状态不太好啊，不爱理人啊，愿意躲起来，甚至有的严重点的可能还闹不吃饭。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嗯，了解了吧。 啊， 这方面是不是人家还挺细腻的？ 那看来下次再给他剃毛之前得跟他交流一下。 对，就是剃完了你也得夸他， 对， 就你得夸他好看，他能感觉到。我记得我们家狗当年就是他第一次洗澡嘛，就是那时候还刚抱回来的时候特小，因为还没给打疫苗，就一直没洗，他就一直脏了吧唧的，我就不太爱理他。然后他洗完澡以后，他就那个人家给他吹完，他就迎风招展，所有人都说哎呀这毛真白，然后我也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他就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盛世美颜的那种赞美之情。然后我们遛的时候，他就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那个边上，然后就迎着那个风就吹，就在站那儿怎么叫都不动，就等人家等红灯的时候，所有人都得看他两眼，然后他才特别高兴的走开。所以他是能感觉到的。但是伯伯就是会不会有那种像人不是有那种突然心情不好了就一块一块就没了掉头发，然后那动物会不会也出现？就刚才像王维说那个，他们家其实可能是那个心情不好，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它也一块一块的掉呀？ 确实会有，但是这个一般呢它除了掉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因为很多像这种心情的问题，或者咱们把它理解为心理性的这种脱毛的问题，它往往是由于这个动物的焦虑，然后导致呢它会有这种过多的自我损伤的行为，包括它去舔啊去咬啊这个局部的毛，甚至有的可能是表现在大部分的躯干的面积。那所以它可能通过这种自行的舔咬拉扯，然后就把这个毛本来好好的就拽掉了。那它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脱毛。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去观察，很多的时候是能够发现它那种自己去舔毛啊，或者一些这种动作上的行为的，是可以看到的。 好，你看像汪星人发信息就说了，说我们家的阿富汗腿不剃毛了，现在都不再长的了。 其实像阿富汗这样就是比较长的毛发品种，它的毛如果要完全长回原来的长度，通常需要差不多12到18个月，是一个很漫长的周期，是完全长回原来的长度。 知道阿富汗长什么样？ 就长得跟墩布似的吗？ 不是、啊， 长得跟那个飘柔广告随时在眼前走似的，就是你像那个女生拍的那种洗发水广告，都不是都会有一个长发，噔那么一下的那个，那么一个，就是阿富汗就是行走着的那种广告 啊，就是黑白花的那狗是吗？ 不是，特瘦 哦，不是我说的那个油漆的那个狗， 那叫古墓。 哦，古啊、哦，对对对， 阿富汗是脸特瘦，然后梳一中分、 哦， 然后头发特长，哦、然后那头发他我也不知道那是烫的呀还是什么，就是 天然的， 就是拉直了， 对对对， 反正就噔噔噔， 就有点特别复古的样子。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 嗯， 对吧？ 阿富汗它属于那种丝质毛，就如果打理好的话，那个毛发质感还是很柔顺的。 嗯，好，来，让我们来问问谢大夫，那个，嗯。因为经常会听说，比如说小狗，因为说那个你别老惊吓它，就是因为狗的心脏的跳的那个数当当当当当会特别快。比如说人说了，最不能给狗的吃的就是巧克力，说要吃了巧克力的话，这狗可能兴奋的就得过去，会吗？ 确实是因为巧克力棉它是有这种就是 COCO 碱，它会对中枢的神经是有些兴奋性的，它表现是会有一些兴奋表现，心率啊呼吸啊是加快的，但是就是咱们在吃一些巧克力也就是分含量，相对来说纯巧克力或黑巧克力它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个狗狗就是贪吃或者就自己找到了这个巧克力吃进去了，然后这也是根据它的就是公斤体重，就是大狗相对体型大一点的狗，它的这种危险的这种毒的中毒的剂量可能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如果很小型的，比如说约克夏博美啊那种，可能很少量的这种黑的纯巧克力就会造成它的一些巧克力中毒，但是其他的比如说白巧克力啊或者这种牛奶巧克力，它的巧克力含量就会相对来说比黑巧克力低一些，它的这种摄入的这种中毒的剂量也相应的高一点，但是作为就是常规，咱们尽量还是不要让宝宝们接触到就是这种巧克力的成分或者说是巧克力的这种食物，包括有些过年啊家里面可能来一些孩子啊招待客人啊都会放着这些小零食和小食品，有些就是毛孩子偷东西习惯了，然后就什么都可以能吃得到，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些， 下次可以给狗吃夹心的是吧， 带酒的你们说是吗？一醉方休，俩人 夹心儿的，就里头带坚果的呀， 夹心儿，哦哦， 对吧？类似这样的 带坚果的可以， 巧克力还是都别吃了， 太贵， 夹什么都不行。 坚果吃起来也得注意，因为有些坚果也是有毒性的，包括像咱们经常吃的夏威夷果，狗吃完也会中毒 啊！真的呀？ 会表现出那种肌无力的表现。 夏威夷果都中毒， 而且还有就是葡萄干儿 啊，对， 葡 萄是不能吃，我知道。 对对对。 是吗？ 葡萄不能吃， 知道 不知道？解释一下，二位的为什么葡萄不能吃？ 葡萄主要的问题就是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肾的毒性的损伤，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花，然后咱们过年或者平时家里面比较爱装饰摆设的话，会放一些百合科的一些植物，然后对猫咪的这种花粉都是可能会造成它肾脏的这种毒性。 来，那接下来又有听众发问题了，而且人都非常着急。咱分别让两位大夫，虽然二位可能有自己的偏科，也不能偏科，主科， 对， 是吧？但是毕竟在学的时候可能 是不分科的， 是的，是的，其他都都会学到，是吧？那来吧，咱先来哪个？ 来这个来看艾弟的问题，他说我家猫5岁，前天晚上发现猫砂里有粉色的尿。判断是尿血了，于是呢昨天就带他去检查了，发现有膀胱结石，但是医生呢在看 B 超的时候发现他的肾有一些蜕变，于是就建议查血，化验的结果发现呢这叫肌酐略高于标准值，我没说错吧，是有这么个指标哈，标准最高是212，他是223，我就问医生是不是肾衰，医生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资料，担心是慢性肾衰，现在十分担心，但是他呢吃喝拉撒现在都正常，表现得也比较活跃，也没有其他的症状，请问这种状况会是我怀疑的那种慢性肾衰吗？ 其实这样的情况，如果结合血液检查的结果和 B 超的情况来看，如果是 B 超在肾脏结构的表现上确实有这种比较明显的退行性的变化，那它有可能会是慢性肾衰，而且是比较有可能。因为一些早期的慢性肾衰，因为慢性肾衰它也分等级嘛，初期的时候它可能不会让主人感受到一些临床的症状，也就是说这个动物可能吃喝拉撒的状态都还不错。然后也看不到什么其他的精神沉郁啊这些的，那只是指标跟结构的一些变化。那如果 有指标血液指标的这个肌酐，一般我们会评估这个数值是会更多一些的，去评估肌酐的这个数值。如果比较高的话呢，其实还是建议开始一些早期的治疗的。当然它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下泌尿道的问题，包括刚才提到猫山 膀胱结石 的这个情况，其实应该还是先把这个眼前能看到的一些问题先解决好。然后呢，肾脏功能性的指标是需要去复查的，在这个尿道的问题缓解了之后，那要去看他肾脏再重新评估，去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血液指标还是有问题的，那这时候就牵扯到是不是要去做治疗了。然后如果在他这个泌尿道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肾脏的血液指标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有这种肾脏的早期的一些结构上的变化，可以给他一些营养性的支持，所谓的就是这种保健类的产品或者药品，这样去使用。 嗯，那他哎，这种猫啊狗啊得结石，他们这个也是给他吃点药，让他多喝水，每天往出排吗？ 不单单是这样，得看结石的情况。因为像刚才那个动物的话，已经因为结石有比较明显的症状了，那这个东西就要在影像学下面去评估这个结石的大小。如果比较大，又刺激到了膀胱黏膜，出现了这种血尿的情况，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的。 哎，那这种手术也跟人的手术，比如说微创，还是说激光打，还是真的要开刀？ 他们跟我说，那个治人的结石就跟玩游戏机那似的，拿一激光啪一下，然后说哎打偏了，然后再来一枪，是那种。 对对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比如说，就算打碎了。然后因为你还得要排出来嘛，然后就他建议你比如说要多活动，就当然得看你的身体情况， 多喝水，多活动， 多活动，多喝水，然后你没事就跳跳绳，蹦蹦， 对， 有可能就会。 其实在动物这块还没有太用到激光碎石这项治疗，因为本身啊，像动物尤其是一些像公猫啊这种，它尿道非常非常的窄，跟人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如果你去激光碎石的话，它可能一些碎掉的比较小的这种结石，它依然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尿道的阻塞，那这时候尿闭的问题就来了，新的状况就又出来了。 对， 所以往往我们都不太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开腹手术，做一个膀胱切开，把里面的结石拿出来，然后冲洗干净，然后再给它缝回去。然后 还能再缝回去？ 那当然，拉开要缝回去的，不然怎么办？ 晾着吗？ 不是，那好吧。 你的问题纠结在哪儿？ 说来安得回去吗？ 哎，那 从整体的情况来讲，像他这种，如果真的是做了这种结石手术，很多时候也是需要辅助的其他一些治疗，包括像饮食的调整。但如果结石很小，或者那种沙状的结石，很多时候像一些化石的中药的治疗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结石种病还是跟日常的饮食啊体质有关系，很容易会复发，所以一般在有了一次这样的情况之后，还是需要定期监测去复查的。 那你比如说像人得了结石，可能是因为他在饮食上有一些问题， 他们说是水质，还有人说是那个就是你们家基因里带的这种就是结石体质 啊。真的吗？ 我听的是这样，就是说有的人就是容易得结石。 还有人说就是在你的饮食上，比如说你好吃海鲜，然后也可能会得类似这样 的。对，确实是这种，其实都是多方面的因素，它并不是单一的饮食或者说单一的遗传因素，很多时候都是综合而来的。 好，没关系，谨听医嘱啊，然后好好进行治疗，应该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对，就这种慢性肾衰容易治嘛，就是他反正现在已经怀疑了，会不会就他们有没有换肾呢？什么会需要这种吗？我是不是想的太高级了？ 现在换肾还没有在临床里广泛的开展，因为真的是没有地儿找肾， 没有肾源啊。 而且真的在对于宠物来讲，如果换肾的话，它不像人，因为人的寿命相对很长，你可能说换个肾，它后续的这种愈后啊，包括治疗的各方面就比较值得。对动物来讲，它寿命很短，你经历这种器官置换的手术之后，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那种抗排异的药物治疗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可能生存质量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去考虑这方面的治疗，一般还都是最好是透析，急性肾衰透析的会比较多，当然慢性肾衰因为动物透析它需要针镜和麻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给它做一个针镜和麻醉， 有一定的危险性。 对，所以一般慢性肾衰都是比较建议在早期发现然后去控制它。 好，

哎，这时候你们不应该打个招呼吗？ 没有，他们正想，哎呀，一会儿我回答那个问题太难了。 他们可能想该如何更好的介绍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医生赵博，来自美联综合爱康动物医院。 嗯，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转诊中心的谢坤。 嗯，好。嗯，在回答我们听众问题之前，刚才上一节涛子不是说了吗？在过节期间，那二位依然在值班。 值班 对、嗯，值班是夜班吗？还是说它不分白班夜班？ 对，你们医生是怎么个工作机制？我们普通人也了解一下。 因为美联综合现在就是有三家吧，然后有24小时的医院，就是各个区域，望京区有一个南湖，然后南区有一个京西动物医院， 哦， 还有西区石景山区那边有一个远洋动物医院，都是24小时应诊的。然后，其他的在过年期间的话，白班有些医院也是在上班的，就是9点到5点正常班也都有。然后初五之后吧，有些24小时医院已经正常上班了，所以赵大夫值了一个24小时的夜班，一个晚班，有一些急诊的情况。 连着是吗？他把话交给你，说你有急诊的情况，那你说一下吧。过年期间，一般小动物都会出现什么问题？是不是就是喂的？ 对、 那个、 消化不良啊， 瞎喂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让它吃的有问题了，是这样吗？ 确实会有，一般的话过年期间消化道的问题也蛮多的，比如说像什么突发的一种急性胃肠炎啊，胰腺炎啊，很多主人这一过年大家凑到一起很开心嘛，自己吃的很好，然后也不能放过自己家的宝贝啊，然后吃吧、 嗯、 然后有的时候吃的不对付了就会出问题。 对， 那还有其实过年期间谢坤医生那边应该心脏科的病例也会比较多，因为过年期间这种有心脏病的动物会比较容易受到惊吓，包括家里来朋友亲戚串门的话可能会更激动一些，这样心脏病的会比较容易犯。你像我那天晚上上班的时候夜诊的时候，有一个病例就是胃肠道的症状是吐血的，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在吐血了，对，一个小猫猫。然后呢？ 吃什么最后就能到这种程度？ 可能是吃的太多了。 哦。 然后他吐了几次之后，刚开始的话他是吐那种没有消化的食物，就是猫粮一颗一颗的那样。 哦。 然后后来吐的次数多，因为主人刚好那天白天没有在家，那可能白天多吐了几次。然后到之后的话，他就有点胃黏膜出血的表现了，然后吐的话就比较红了，已经出了很多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病例的话呢，就是心脏的问题，一个老年的雪纳瑞，然后那天来的时候主人就发现他在家会喘，呼吸频率比较快，然后来到医院一听诊一检查，心杂音非常明显，然后一照片子看到这种心脏增大的问题，有肺水肿的问题。当然这一块心脏科应该还是我们谢坤医生的专长，也可以让谢坤医生来说一说心脏这块的问题。 嗯，谢大夫。 其实我觉得今年因为实行了禁放，所以五环内的这种鞭炮声音是真的是小了很多。 不是小了很多， 基本上没有。 是的， 对对，我们家这边都听不到，特别特别的安静。 是 啊。然后所以这种就是环境的安静，然后对老年动物其实非常好的，因为它减少了这种应激，包括有些猫咪啊，就是没有心脏病的猫咪听到这种特别大的这种剧烈的噪音来说，都会可能会造成它一些应激性反应，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不适。猫咪比较应激，比如说肠道的问题，不吃不喝了，惊吓，包括有些应激性的膀胱炎都是有可能的。然后除了这种鞭炮声音，就家里面来了朋友亲戚朋友，然后的这种就是喧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然后特别喜欢动物啊，然后就是非要 注意 注意， 对，要摸一摸，要抱一抱。你说性格好一点的，或者说比较胆子比较大的、亲近的、亲和性比较强的动物还好一些，但是有些猫咪就是就恨不得家里只能见到本身的主人，然后家里来一个朋友都躲到床底下或者沙发底下，你就见不着人，什么时候客人走了它才得过一阵缓一阵才能出来的，这种动物来说，所以应激性是比较大的。对。 那你比如说啊，很有可能十五的时候又会 放炮 放一下啊，又会放一下。那你比如说，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能不能给家里有宠物的这些朋友一些建议？ 对，就是因为那个放炮那几个点儿，大家可以预见到，比如说 三十那个十二点的时候肯定会噼里啪啦放一堆是吧， 对， 破五的晚上那噼里啪啦放一堆，十五的时候最后期限噼里啪啦又放一堆，就是在我们可预见的可能会出现这种哎比较刺激的声音的时候，那家里有这些比较怕大声的动物，是你们怎么给他弄个耳塞呀、啊、还是弄一个什么隔音耳机放一点比较慈祥的音乐。你像我们家那狗第一年刚听鞭炮的时候就给它吓了，在那院里就来回跳，它不知道怎么回事，它觉得天上又亮然后又闪又狂叫，后来反正每年一到快三十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弄了一个我们家最里边的一个屋，把门给关上就听不太见了，这两年它也适应了就好了。有没有什么方法你们？ 对，其实还是就是一个是前期的主人的一个引导，包括他的安抚，找个相对安静的一个角落里面。因为我记得我们家狗之前是放鞭炮，他就跑到卫生间那个犄角，啊，自己躲在那个里面，然后靠着墙在那哆嗦哆嗦哆嗦，然后就赶紧把抱起来，然后就在怀里上就跟他说什么没事啊，然后安抚他。其实可能这样对他只是一个心理性一个作用，但是前期的话，咱们就可以给他找一个地方。然后或者给他一个很好的把那个光线啊什么调整一下，让他比较安静比较舒服。还有就是之前可以就是说就是前期前几天啊或者一段时间内、 哦、 咱们可以用一点就是拿手机放那种铃声、 哦、 比较 让他适应适应， 对，就这种声音让他一下不是那么的害怕和紧张。 每天买个一百响的前仨月每天扔一响啪到三十那天适应了。 但其实这个只是因为咱们放炮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只是一年可能才这么一次啊，有环境上没有那么多。但其实这个也是作为就如果其他的一些应激的因素，咱们主人可以作为这种方式来去给他做脱敏的一些治疗。 明白明白。 方式对。 其实真的就比如说像家里有宠物小猫小狗，真的是当成家里的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一个哥们儿，就是他们，但是他不养啊，他父母养，然后父母都退休了，然后养一只小狗，然后现在应该是14岁多了吧，其实已经算 好 高龄 了， 偏老龄了。然后就跟我说，本来说今年春节都是想把宠物寄养，然后他带着父母要出去玩，但是呢，后来突然发现他们家这个14岁的老朋友不太行了，因为检查了嘛，就是说，哎，他不太行了，可能一年，也就这样了。因为现在不太行的症状呢，就是，经常会大小便失禁，经常会这样，就可能走着走着，哎呦，尿了，走着走着，哎呦，拉了，就他可能就很多机能 控制不住了， 机能都不行了，所以就因为这个，所以过节期间说那算了，咱们还是在家吧，就再陪他一年，大概是这样，咱还是。还是我觉得这种陪伴可能对于小猫小狗来说其实 对，就我们家那狗不是也十岁了吗，然后我一跟我妈说咱们家狗已经十岁了，因为我们家狗平时还是比较欢脱的，还是那个运动能力非常强， 明白，老来俏。 对，我妈一直没觉得它是一个中老年狗啊，他原来我老那个跟他看一下，我说你看这已经是中年妇女了， 是 对吧？我妈后来知道这词儿以后，就牵着他说你我俩岁数应该就差不多吧，他又换算，然后一说这十岁，他说那大狗能活多少年？我说大狗啊，越大的狗，十二三岁也就差不多了。 对， 我妈听见以后 就伤心。 过年的时候那几天，我跟他一说。每天都积极的要求说哎我跟你一块儿去遛狗吧，平时就不愿意遛，说那累你去吧，挺冷的，你知道我也一块儿去吧，没事也摸摸它，你就能看我妈不是一个喜欢狗的人，但是她跟她待了十年，也是感情很深 的。 好，咱们稍进一条广告让大家都缓缓，你看我们已经沉浸在比较悲痛的情绪当中了，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也都看见了哈，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回答。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我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哈。这儿 KOP 说，我家的比格肛门腺瘤两年做了两次手术了，去年又淋巴瘤做了一期化疗，目前效果还不错，现在呢屁屁上又长了一个肿块，可以摸到。我综合考虑了一下，想问问大夫，这么大岁数的狗狗我还给它做手术吗？虽然是不太想给它做了，觉得很痛苦，但是又不能不给它治，到底我应该怎么办呢？谢大夫你先说说。啊，这个问题本来是分给赵大夫的是吗？ 啊、 哦，赵大夫对肿瘤科更擅长一些。 好的，赵大夫，那你来吧。 就是刚才放广告的时候，他们俩会诊了吗？ 对， 会 诊了啊。这肯定还是需要，如果真的是需要做手术的话，肯定还是要谢大夫这样的心脏科医生好好去评估心肺功能的。 嗯， 因为年龄大的话，麻醉的风险确实会更高一些。当然如果是肛周肿瘤的话，我不知道他现在淋巴瘤的情况怎么样啊，如果全身的体况非常好的话，也不是完全不能去考虑说去做这个手术。当然他之前有两次肛周肿瘤复发的情况，我不知道他在之前做手术的时候有没有一起去把这个绝育的手术做了，或者小男孩的话可能会做一些去势手术这样的。因为肛周肿瘤往往会跟一些激素水平会有关系的，尤其是雄性的动物，那在老年的时候其实肛周肿瘤的发生率还是蛮高的，但一般来说呢良性的居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在上一次切除的时候去做过病理检查。如果是良性的，现在如果这个肛门的肿瘤呢不是很影响排便功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很大，也没有特别严重的占位性的这种表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考虑保守一点的话呢，尝试去用一些抗肿瘤的中药，可以试一试。有的大概差不多70%左右的这样的情况吧，是可以通过中药的治疗来控制的。很多的可能在开始吃药了之后的一段时间，它的肿瘤会不再生长，也就是现在原有的大小继续炮制下去，如果不影响功能那这样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很高一部分比例的这种情况呢，吃了中药之后它这个肿瘤的体积会缩小，如果是比较良性的情况是可以这样考虑的。当然如果动物还是比较年轻，其实外科切除的方式在辅助的一些中药的治疗会更好，所以得看它动物现在这个体况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适不适合去做这种有风险的手术。 好， 说的非常全面。 是的是的是的。来，让我们来看看窝窝的问题。窝窝问题可以让谢大夫来说。 好， 题老难了 真的。 窝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家那个狗呢是小鹿犬。连人家的头像都是他们家小鹿犬的头像，很可爱。他说因为消化不太好，所以现在变得越来越瘦了，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吃点什么药吗？他大概解释了一下，就是他们家小鹿犬，就是他觉得消化不好的症状啊。他说第一呢，小鹿犬8岁了，然后呢，这一两年肠胃功能不是太好，所以呢不能让它吃别的了，只能吃狗粮。但是在吃完狗粮之后，很明显就能听见肚子里会就滋儿咕噜咕噜咕噜，类似这样的声音。他说就跟肚子里有气似的，说这个怎么调理呢？ 首先如果说他有逐渐性的消瘦的问题，他的食欲又都 OK， 然后咱们要考虑就是他会有些综合性的问题，除了这种消化道的吸收功能，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肝脏啊肾脏这些的功能一些下降，造成他的吸收率的一些下降，都是造成他这种消瘦的原因的可能性。然后现在已经是只吃狗粮，没有说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些零食啊或蛋白质啊这些的摄入。但是也要看这个狗粮是不是可能会对肠道有一些负担，或者会有一些过敏的情况，它的这种蛋白比较大，然后水解率不太好，会也是会加重它的这种吸收的一些障碍，可能会造成这种消化不良。然后像形容的这种声音的话，就是肠鸣声，肠鸣音。然后再就是肠道蠕动的过程中，然后它里面会有些气体，然后就会出现这种声音，就咱们人有时候也能感觉到有 对， 因为咱们能感觉到，包括也能听到这种声音。所以就这位朋友提的问题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要做一个身体的一个评估检查， 然后多方面的去看，可能不单是一个饮食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潜在的因素会存在。 明白。好的，好，我们进一条广告，最后几分钟再让谢大夫给回答几个问题。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接着回答问题啊。这儿天空说，我们家的猫啊经常吃了就吐，一般都是发生在刚吃完猫粮没多久就吐出来了，这是什么问题呢？吃太着急了吗？ 首先就是这个猫咪有多大，年龄是有多大。如果幼猫，然后它从这种奶糕吃起，因为开始可能会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一些猫粮泡的水，它会比较软，然后再更换成这种硬猫粮之后，它是一次摄入量比较大的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呕吐的情况。但如果说它已经是成猫了，然后咱们也没有说有些食物的更换，然后它还出现这种吃完了吐的情况，一个也考虑它会不会一次吃太多，然后太急，然后造成这种呕吐。二一个的话，就是有可能它的胃部某一方面有些不良的刺激，或者说它这种蠕动性的下降，会造成它的这种呕吐的情况。 那如果是那种吐呢？就是有的是那种刚吃完吐，这个我理解。比如我们家狗就经常，你看它特着急，咕噜咕噜吃进去了，然后它就吐出来了。但是通常它又会再吃进去，反正就这种我能理解，就是它吃的太着急了，有时候可能卡住了，就是那个感觉。但是有的那个狗吧，就是我一朋友跟我说，他们家狗经常就是半夜，就是他能听见他们家狗在外头就溜达呢，然后就听见那个胃里吧，就那种咕噜咕噜的那声音，然后他就吐了。有时候经常能在他们家那地上就发现一滩那种，就我觉得是胃液的那种，就是绿的，有的是黄的，就里头也没什么吃的了，就这种。但是你看他平时吧，他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精神什么也都正常，白天该吃吃，就到夜里就没事就吐点儿。 这种一个也是就是跟他进食可能有关系，就如果之前啊吃了一些之前没有吃过的，比如说比较有刺激性的食物，然后骨头啊或者一些硬的东西，可对胃有一些这种划伤和刺激，会造成的呕吐。二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如果空腹时间比较长，有的小狗就一天可能就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早起吃完了之后，然后空腹时间比较长，会造成这种胃酸分泌过多，然后会有呕吐的情况。 吃点奥美拉唑是不是管事儿？ 这个可以， 真的可以啊！ 对，那是一个抑酸剂， 这是我自己吃的药。 但是 给小朋友吃可能剂量要少一点。 好，狗会用这种，就是 我们也会用，但是都是按公斤体重来给它算一个毫克数，建议去使用的。然后还有的话，就有可能它胃部本身的黏膜会有一些损伤，然后在它空腹的状态下，这种胃酸的刺激，然后造成的呕吐。但是您刚才之前说的，它吐的那种黄色或者带有绿色的那些，呕吐物的话，其实是已经出现一些胆汁的逆流了，这种白色的泡沫沫样的东西是纯的这种胃液，但是有这种黄色和绿色的，建议其实还是要先去检查看一看它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么严重呢？ 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豌豆问 的 这个问题，涛子你能回答吗？ 豌豆问的哪个问题？ 他说北京哪有吃烤乳猪的？ 这个不应该是让赵博回答的吗？ 啊，是吗？你们俩果然是全科的，这个也可以啊。 国庙那儿有一家叫全家祈福，是叫全家祈福吗？好像是什么什么祈福，应该是叫全家祈福啊，我记不住叫什么祈福，是挺老的一家那个粤菜馆了，那儿应该是有的，这种肯定是你得找粤菜馆，而且得找大一点的粤菜馆，有可能还得预定， 比如说像翡翠， 类似这种 翠宫， 嗯， 就这种。 对，唐宫有没有？哎，不一定。但是 唐宫好像不一定。 那个我说那个祈福那个地儿，应该是有的。 就在国贸是吧？ 对。然后广东的那个驻京办肯定是有，但是那儿做的不是特别好吃，我就不建议您去了。因为驻京办大家可能一想到说肯定是做的最地道的，我就去那年不是做了一圈驻京办的那个，广东是唯一一家我觉得水准比街上的那个广东的餐厅还低的，因为它给包出去了。 哦， 就是我觉得私人经营以后往往都是更好，那是一个反例，私人经营比公家经营的还差。好啊，我们这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关于猫猫狗狗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了。

18: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嗯，另外两位是来自美联众合的专业宠物医生赵博和谢坤。 大家好，我是赵博。 大家好，我是谢坤。 嗯，瞧给谢大夫累的 啊，累了吗？ 不是，我说你问的问题都太难了， 是吗？ 是 啊， 来 再让他回答一个吧， 就再来更难的。 来，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难。嗯，请问，狗狗流感、咳嗽、发低烧39度，用什么药呢？是中药好还是西药好，还是中西药结合疗效好呢？ 疗效怎么样，看那个成分怎么样哈。那个一般咳嗽的话，如果先确定它是一个青年的小狗，是因为有这种就是之前可能有些接触史，是一些病毒 接触史，是不是？ 就是跟患有这种呼吸道症状的狗狗，然后有过接触，然后是可能会有些流感的一些可能性啊。但是因为有些咳嗽可能就是主人判断它是但是在医疗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数值的一些支持，比如说血象的化验，血常规，然后一些炎性的指标，还有就是 X 光片，咱们要看它肺部。 咳嗽还得照 X 光？ 是的。 你们这个是不是有人会觉得你们乱收费？ 不，但是要做一些 啊 诊断啊，鉴别诊断啊。 你们不拿那听诊器听一听就能听出来吗？听不出来吗？ 听的肺音是可以能听到一些异常的，但它至于说它是什么原因，包括它肺部的这种气管、小气管，然后肺的间质一些情况是需要看 X 光的。 哦，就必须要照一个。 对对对，然后要看它的程度到什么状态，然后再给它选择性的一些用药。包括咳嗽的话，有些是一些气管的问题，或者是支气管的问题，包括老年的动物可能还有一些肺心病的问题造成的咳嗽，并不是简简单的说一个感冒啊，一个流感引起的。 哦，好严重呀，听起来。 我当然要重视还是对的，因为我老觉得，比如说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要有一定的职业道德的， 哦， 对吧？所以就比如说我对每一位的患者，我都要很重视。然后可能就是做最好的准备，但是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啊，这随便来，行了，给你开点药，行，走吧。但凡如果要是人家真的是有很复杂的问题，你没有认真看，那从此以后不光是比如说个人医学生涯的问题了，可能连他们单位可能人就说，哎，这个单位太凑合了， 真是， 是吧？ 所以 欢迎到我门诊来哦。 其实我们做一些检查也是为了就是病患的一些负责任，不能说光凭一些经验然后做一些治疗的诊断。 对 对对对。 那因为我不知道，因为好久好久都没有养过宠物了。但是我发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发信息的时候都提到了，比如说吃西药或者提中药，包括两位医生刚才也提到了说啊，可能吃一些中药可能会有缓解或者什么。现在咱们在宠物的这方面也有很多的中药吗？ 对啊，有啊，挺多的。 嗯， 而且你像其实他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有一个病他是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其实这个呢是取决于他当时的疾病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的一些情况，可能西药治疗在一些细菌性或者一些感染性疾病上面，西药的治疗效果会更好。但是你像比如说咱们说的流感病毒，那很多时候抗病毒的这个部分其实中药它有它的一些优势，包括像一些比如说病毒性的这种感冒的情况，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血液检查来去判断它疾病的程度。那很多的时候呢，在血液检查，尤其是在血常规这个部分，白细胞没有特别多的变化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考虑去给这个动物吃一些中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如果白细胞升得很高的时候，那意味着它可能有继发的这种细菌性的感染，那这个时候可能中西医结合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我听就是他们医院来过的一个中医的大夫叫李一涵大夫，他那个说的最多的就是现在针灸，就是经常那个小狗啊什么的后肢什么瘫痪了什么的那种，通过扎针灸都能好多都能接着又能走了。 是吗？ 这个是他们现在好像是，我听李大夫那意思是 临床用的最多的就是针灸。 针灸对于动物来讲的话，尤其是对于一些神经机能障碍方面的疾病，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有很多类似的病其实都是针灸配合中药一起去治疗的。针灸的局限性可能相对来讲更多一些，然后中药它的广泛性会更强一些，所以很多病还是两个方面去结合做的多。 对对，拔罐有吗？ 罐儿一般没有，因为宠物它有很多 毛， 罐儿这东西它不太好 走，拔不上。 哦、对，但是 我们有艾灸， 对，有 艾灸 啊，还有艾灸啊， 对 啊， 艾灸，然后还有一些理疗的照射的灯，对， 嗯，好好好，来，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都有相似性啊，都有相似性，比如说，这儿有一位朋友，他名字叫猫总，他说我们家的猫5岁，睡觉的时候。总是有尿炕的这种行为，因为现在宠物经常会跟主人在一起嘛，所以那就尿到床上了呗。 对， 他说你看醒着的时候完全没事儿，正常活蹦乱跳，而且呢他也自己到猫砂那儿上厕所，但是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包括刚才 还有一个那个 WYP 他说我们家这半岁的小猫母的老是在床单上撒尿，这个什么问题？ 这俩会有相同的地方吗？ 从这个描述上来看，我觉得这两个动物的情况可能会不太一样。一个是这种清醒期间它能够去自主的去到猫砂盆里排尿，只是在它睡眠的阶段会不自主的这种 有点失控， 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是这种括约肌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还得借助一些临床检查才能去判断，然后也要看它是不是做过绝育啊什么的，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部分的一些疾病的病史。那另外那个就经常在床上尿尿的那个孩子家，那看他是不是在清醒的状态了，如果是的话，那要考虑他有没有一些泌尿道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泌尿道的炎症的时候他可能会控制不住。那再有呢，有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他是不是会有一些精神性的或者心理性的这种问题，有的时候他不开心了也会去标记一些气味在那，或者一些焦虑的情绪都有可能会影响他，促使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有的时候发情的这种行为都有可能会。 哎，那个我经常观察我们家狗，因为没养过猫不知道，我发现狗它也不是也做梦吗？就经常自己慢慢在那叨叨，然后还那灯蹄儿什么的，就这种他说半夜有没有可能是梦游溜达到那儿，然后梦见自己哎呀好想上厕所，然后正好经常走到这块地儿，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吗？就是猫狗会梦游吗？他们 做梦确实会有，但是梦游这个还真的是蛮少见的。 没见过。 至少我在临床上还真的没见过梦游的病例。 你看那是恐怖片。 我的问题是不是现在弄得他们已经有点回答不了了？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聊聊，因为实际上咱们之前不是提到了比如说三十啊破五啊会放鞭炮的问题，然后家里的小朋友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惊吓。莉莉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不到2岁小猫，哎呀极怕陌生人，就像谢大夫说的那种，一看见陌生人瞬间消失，等人都走了他才突然之间从某角落走出来。他说这个能不能让专业大夫跟我们说说， 对， 有哪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练练胆儿？ 我那个先进一条广告，你好好思考一下啊，谢大夫。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来，谢大夫回答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关于小猫练胆的问题。 小猫练胆的其实它可能跟它个性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美联综合也有专业的这种行为学的老师，就是张丽张大夫，然后他是主要擅长这种动物行为学，所以这位宠主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约诊张大夫，然后做一些咨询，然后或者给他一些面诊。 但是我觉得这个胆儿就像你刚才说那种，它可能是天生的吧， 有些是天生的，然后有些可能也通过咱们的一些强化训练能有一些改善。 对， 就我们心理学讲的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会不会他那个就是他这猫从小生出来以后，我就隔三差五的请朋友来，明天王威来摸一摸，明后天赵博来摸一摸，谢坤来摸一摸，每天都有人来聊着他，然后他会不会就适应了？就变成了一只很爱跟人接触的 猫。等以后不经常来人了，这猫得忧郁症了， 这好几天没人摸我了，是吧？ 确实会有这方面，因为我之前也跟那个张丽医生探讨过类似的一些问题。嗯、很多的时候，像动物的这种行为上的一些情况呢，遗传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素，包括就所谓咱们先天的这种情况。 嗯、 那其实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早期的社会化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他3到4个月龄之前的这段时间，他是怎么去做一些社会化的练习的？当然有他亲生的父母教给他的，也有我们主人去做给他的。那有一些行为问题的时候，如果你通过一些这种社会化的练习或者一些行为的训练，是可以纠正的。 哦，所以狗一般没有胆儿特别小的，见着人 也 有， 也挺多的、 嗯、啊。 也有就是在主人怀里长大的，然后出门不放在地上，跟其他小狗都是特别的胆小，不能接近，或者就跟其他的小狗放在地上，它就会一直叫啊，狂叫，都是一些它胆小或自我防护的一些表现。 那这种怎么办？也是多见人，从小就 应该是小的时候，在它社会化的时候，让它当时多接触一些小朋友。 哦，好好好， 嗯。 而且尤其是特别小的小狗，比如说像、 嗯、 小鹿犬呀、啊、 吉娃娃、博美啊、 约 克夏 呀、 啊、 对 这种、嗯、 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吧。我觉得萌萌问的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啊、嗯、他说我有一个问题非常好奇，而且想了很久了， 嗯， 说犬猫有没有所谓的孕吐啊， 嗯， 就比如说哎在怀孕 对，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啊，怀孕期间他比如食欲不振， 对， 然后也会有 想吃点酸的， 也有吐的这种现象，会、 嗯、 有吗？ 食欲不振情况是有，孕吐好像 非常少见， 没有， 几乎是很少很少的。 那会不会就是那个怀完以后生了，口味改变了，再也不喜欢吃三文鱼味的猫粮了，必须得吃牛肉味的，会有这种？也没有。 也没有接触到， 无论的问题他们都没有研究过。 他们那儿还有另外一个科，食品配餐科。来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吧。 嗯，张月说，我家的橘猫18岁了啊、前阶段呢不吃饭了，然后就去医院检查说有脂肪肝，住院呢，然后就吃药啊输液，就也没怎么好，我们就回家了。到现在为止啊，3个星期了，没吃东西，就喝了一点水。现在远远的就闻见我们家的这个猫啊，感觉都会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了。如果我说，哎呀，你看你这不吃饭不行啊，我强行给它喂一点吧，一喂就吐，这个该怎么解决一下呢？ 因为首先，他们家的这个猫可能岁数也很大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怎么办？ 所以说他这个病情应该是比较严重了，就是18岁的一个老猫，可能他散发的这种味道也不排除会一些消化道出现一些那种氨的味道。所以说他这个情况的话，脂肪肝其实临床上我们治疗是建议要强四的，就是 什么叫强四？ 强制四喂。 哦， 强制四喂，有可以通过嘴，就是直接咱们拿注射器把它的罐头，然后通过注射器抽出来打到嘴里面，然后也有通过一些各种饲管，鼻饲啊、咽饲管，就是通过鼻子，然后下一个导管进去，这样去喂它。嗯，但是就是这种就经口饲喂，有些动物就是它比较敏感、比较反抗，尤其是它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咱们再给它这样强饲喂。罐头和食物的时候，它会对这个味道，就是这个罐头的味道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抵触情绪，就到嘴里面感受到或者它闻到这个味道就有呕吐的反应，就会有恶心。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用饲管，就鼻饲管、颈饲管、咽饲管去给它去饲喂。但是这个的话除了鼻饲管是没有什么创口的，通过鼻腔下一个导管进去，但那个导管相对来说比较细，有的时候容易堵，所以需要经常的更换，或者操作起来就是操作时间也会比较长。但咽饲管、颈饲管就是需要有个创口， 有一个创口，然后这个选择也是看动物的一些情况。但是像它这种脂肪肝，除了脂肪肝，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继发性的问题，比如说胰腺的问题啊、肝脏啊、肾脏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是比较就是危重的吧。除了这种强四的话，二一个的话就是水分的摄入也建议就是要给它补充足，不然这个动物脱水对它肾脏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对， 对。 那它这个在家应该操作不了吧？还是应该得去医院？ 其实在家它能做到的就是一些强制的饲喂。 但你说它那个嘴喂不进去，那鼻子也什么的，它自己肯定操作不了吧？我觉得这个。 那就可以用试试鼻饲管，因为鼻饲管相对的这种创伤性更小一点。 哦，好的啊，我们再进一条广告，再回答别的问题。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晋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来，我们再看看大家的问题哈。这儿一夫他说，我们家的约克夏出生已经一年了啊，大约每餐呢我给他喂40克的狗粮，一日三餐，这个饭量会不会有点多呀？有没有什么水果比较适合小狗吃呢？来吧，赵大夫。 其实喂食量这块的话，一般咱们在市面上买到那种商品化的动物的粮食里面，它都会有说明，一般都会在包装的背面啊或者侧面，它会有一个建议饲喂量的表，比如说年龄、体重，然后对应的一个每天吃多少多少克这么样的一个数字，咱们可以参考那个量去喂。那还有一个方式去评估它是不是真的吃太多的话，你可以通过观察法，比如去观察它排便的情况，如果一天的这个大便不超过3次，然后呢也没有这种稀软便的情况的话，也就证明你给它的这个食物的量是它可以消化和吸收的，就没有太多的问题。当然如果是肥胖的动物，得酌情的去减一减这个饭量。那再有呢，像它的这个情况就是刚才还有什么来着？ 哎，忘了。 水果 有什么水果适合吃？ 水果其实要适量吧，除了一些有毒性的水果之外，你比如像刚才提到的葡萄，那还有你比如说这种生的牛油果，其实也不太适合去给动物去吃的，也会造成消化的这种负担。 嗯， 如果是一个成年的胃肠道都没有很敏感的动物的话，你可以给它吃一些那种，咱们老话叫这种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包括像什么苹果呀、香蕉啊，少量的去吃都是可以的。那如果那种刺激性比较强的，比如特别酸的这种柠檬，那这个咱们就得悠着点了，有可能会对它的胃黏膜有刺激。 哎，转博，就是这种，都是人想象着他们，哎，这个挺好吃的，我也给你吃一点吧。但是其实按照他们在大自然当中的属性，狗是不是人家本来也不吃水果，对吧？对 大部分的情况是的，但是现在就是家养化的这个狗的话，它还跟猫不一样。如果是猫的话，它是一个绝对的纯的肉食动物。那如果是狗的话呢，它是相对食性没有那么单一，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吃一些类似的，像碳水类的，或者像一些这种水果类的。当然，还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控制量，然后避免食用那些有毒性的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个体差异化也很大，就是有的狗就什么都能吃。你看我们家狗有一阵特别爱吃油麦菜。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做任何油麦菜，吃油麦不蘸麻酱啊，就是生的那个，就就吃进去了。豌豆尖儿有一阵儿， 挺好的狗养成菜狗了。 还有一阵儿吃玉米， 嗯， 就是煮完的玉米，我们家那狗会罗着圈的啃。 哎，这个还行， 涮着那个，就这么吃。 包括那个牛奶，那我们家狗现在上岁数了以后，我妈每天给它打一斤奶，就是现在已经快不喝水了，就是必须得这奶这水里头要没有奶的味儿，淡了都不行，就是给兑水兑点多不喝，就是这种个体差异性特别大，就是好多别人家的狗别人吃喝完奶就拉稀，我们家狗就没事，所以还得一点一点大家试一试就好了。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吃玉 米 这个是有风险的，很容易有的孩子吃的比较急，他会把那个玉米芯儿吃到肚子里，会造成消化道梗阻的。 对，所以我们家狗又是一个个例，它啃的比我都好，真的，就是它啃完那个棒，它是转着圈，两个脚那个摁着它，然后那么一圈一圈的啃，一点心都没有伤到。 嗯，照这么发展， 它会接替我在家里的位置。 下次可以尝试让它吃吃麻辣香锅。 来，咱们再看一个问题哈，这儿大爱无疆说，如果家里的狗狗晕车怎么办呢？有没有晕车药给狗狗的？ 有的，现在是有一种口服的片剂，就是可以防止它晕车的。如果说动物有一个长途的旅行的话，在出家门之前可以给它先服用一下。 这种就是直接嘴这么塞进去， 对，是药片。 那会不会那个得给他们搁到后备箱啊什么的，还是这种会有帮助？ 那就看咱们那个旅途的时间了。如果说比较短暂的话，其实如果就是驾驶舱里有位置，最好还是给它放在就是咱们能观察到的地方。如果说它真是有一些异常情况，也方便去处理。 所以这个药吃完也是睡吗？还是就怎么着？ 不睡， 不睡、啊， 不睡。对， 没有任何 别的反应。它是一个中枢的一个 止吐的，就是调节神经的。就类似于咱们啪一贴肚脐儿，哎，好了， 痔疮就好了。 晕车的。 好的，好，我们下个时段接着跟大家聊哈。 Come on.

我家的狗快十岁的吉娃娃就爱吃一口黄飞鸿花生，过两天该要牛栏山了。 哎，真是不害口啊。嗯，您家这个小朋友可以尝试着吃吃我刚才说的那个麻辣香锅。 哦，哎，但是他们这么吃就吃这种什么黄飞鸿花生， 因为很辛辣， 对， 而且味儿还 辣， 还咸， 味儿还 对呀， 对， 还咸， 其实是不适合小动物去吃的，而且它的刺激性也比较强。二一个就是爱吃黄飞鸿的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岁数也比较大了， 嗯， 对， 十岁了， 所以他的可能心脏的功能也是有些异常的，这种高盐的食物对心脏的负担也是有的。 真的，我们家狗都开始喝奶补钙了，您家的狗还在吃黄飞鸿花生，差距。 是是是。哎，那比如说就是在这种叫比如说好了，那个您家的小朋友脂肪肝啊，类似这种，那是不是就是在院里多让他活动，别老让他在家里呢，会相对有所缓解呢？ 嗯，对，是不是脂肪肝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是多运动？ 对 啊，人不是也是这样？ 对呀、 啊，你看我每回体检报告上那个别抽烟了，少喝酒，适量运动，是吧？不都是写这几句吗？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动物的脂肪肝跟人的还真不太一样，尤其是猫的， 啊、 猫的脂肪肝往往不是吃出来的，是饿出来的。 哦， 对，就是他一段时间不吃饭之后呢，他会通过肝脏分解脂肪去摄取营养，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脂肪在肝细胞上的沉积，然后导致了脂肪肝，跟人的那种过度的饮食造成的脂肪肝的机理还不太一样。 哦， 那他这怎么办？让他多吃一点。 对，得让他多吃。也刚才咱们说到那个病例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强似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为了通过这种食物的给给，然后帮助他去把这个脂肪肝的问题解决掉。 对，因为像很多的小朋友小宠物可能都有很多遗传病，很多都有。 嗯， 你比如说像金毛啊，像就是叫京斑啊，就类似这些都有很多遗传病。那这些遗传病那基本上比如说他到了某一个岁数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吗？还是说好咱们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有一些介入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嗯，这个事情咱们得看去怎么理解它。就是所谓的遗传病呢，它是基因携带的一些病因，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它就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会有症状表现出来。当然也有一些疾病呢，它只是有一些品种易感性，它也不见得会跟所谓的这种遗传基因有关系。当然它很多的这种品种易感性的疾病呢，它是有的时候跟一些身体的构造，跟一些品种不同的这种身体结构会有关系的。那那个时候如果是易感性的疾病，很多时候是可以去做一些养护来去预防的。当然如果真的是那种遗传病的话，那可能我们只能相对好的来讲呢，就只能在给他做这种体检的情况下去早期的发现问题，然后去尽可能的控制。 嗯，好啊，咱们进一条广告，然后来回答一下这个蓝妹妹的问题。她就是一个鼻头原来是黑的然后变色了这么一个问题哈。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看蓝妹妹的问题啊。她说，大夫好，我家的这个小土狗呢，原来鼻头是黑色的，现在忽然有一天就变成了肉色的了，听说是抵抗力下降才变成这样的，健康的狗应该是黑鼻头，可是我家的狗呢没有不健康的表现呀，有隐患吗？这个是赵大夫得回答一下你们皮肤科的问题。 鼻头变色的这个问题，或者说鼻头脱色的这个问题，它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呢跟它的抵抗力下降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当然有一类这种鼻头脱色的问题，它是由于免疫亢进造成的，像一些自体免疫病，比如说什么盘状红斑狼疮啊，或者一些所谓的跟人差不多那种白癜风，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是这种局部的炎症造成的一个色素的改变，你比如说有一天哎，不小心把这个鼻子蹭破了， 那它可能这个创口长好了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发生这种改变的情况。所以这个一般来讲跟抵抗力下降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哎，但是我听说比如说小猫小狗鼻头得是湿的，你不能说你摸坏了鼻头干了，这可能就是问题 了，病 了 是吗？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也不见得说这个肝就是完全意义上的这种疾病啊或者什么的。大部分的这种健康的孩子，他的鼻头应该是微凉然后相对湿润的，但不是那种流大鼻涕的那种状态。那太湿了也不行， 对， 太干了呢也不行。但是很多的老龄的，尤其是犬，老龄犬，尤其是像一些拉布拉多呀、金毛这类的，它会有一个病叫做鼻指部的角化过度，就是鼻头和爪垫儿这样的一个角化过度的情况，它就会表现出这种干燥干裂，甚至有一些会有这种过度的增生的这种表现的。初期的时候它也不一定会对身体有多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还得去看看具体的情况。 他们那个我见过好多，因为我们家狗有一阵鼻头也是一开始黑，突然就变成了有一点那肉粉色。我就上网查，有很多那个偏方，也不叫偏方，就是狗友们给出的建议，有说那个吃海藻粉的，还有说缺微量元素的，反正都给补了，但是也没什么变化。最后我用一根黑色的水彩笔治愈了这个问题，给它画回去了。但是吃那些到底会不会，就是这我们家那就算一个个例，没吃好，但是是不是有吃好的呀？ 这个事情就不太好去评估它到底是吃好的还是它自发就好了的， 就能好， 因为有一些是它可以自己变回去的。 嗯， 包括像一些毛色，当然了，在这个里面很多的时候颜色这块还是跟饮食会有一定的关系的，但也并不是说你去指定一个食物它吃完就一定能变回来的。 嗯， 你还得看它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原发病。 哦，好的，明白了，就吃这些也不管用。 哎，咱们看看小声音的问题。 哦，小声音， 啊， 小声音在哪儿？哦，这个问，哦，没问 是吧？ 对， 来， 家里的萨摩10岁，前年子宫囊肿，子宫瘤呢发脓了，做了子宫切除，然后就胖了10多斤，现在已经50多斤了， 哇， 也不想动。一天除了3次出去基本都在睡觉，就是遛他的时候呢走的也非常少，老是坐着，除非你拽着他，但是呢拉完尿完就想回家了，和外面的狗呢也不像原来那么爱玩耍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切除了以后他的心境发生了改变呢？谢大夫。 这个它应该是一个病理性的子宫摘除手术。 Oh. 然后咱们在做这种手术，包括做绝育的母犬绝育，都是同时要把卵巢给摘掉的，所以它会手术之后没有这种雌性激素的分泌。 嗯， 然后好多动物都会出现一些术后的肥胖的情况，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它要一些饮食的控制，包括如果年轻的小狗可能会增加一些的活动量啊，让它这种消耗的多一些，然后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体态。一个是可以通过饮食，比如说有减肥的狗粮，有专门的减肥的狗粮。 减肥狗粮， 对，它就是 全面啊， 对，它就是可以让动物就是有些饱腹感，但它的能量摄入相对来说去低的，然后这样 棒子面的粗粮。 不，我怀疑就类似 青稞， 类似于咱们可以找到的那个叫什么能量棒，就那么一丢丢，吃吧， 能量胶， 吃完了以后你觉得哦挺饱，其实你吃的东西可少了。 但是其实减肥量它是为了增加饱腹感，就是让它胃内充盈 起来。我觉得就是粗纤维， 觉得对 我说的粗纤维，然后你一遇水嘛，就噗， 就 把你那个胃给撑起来， 有点像压缩饼干的那个情况。您说的那个能量棒应该是高能量高热量，就是吃的少一些的。然后这个萨摩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它年龄也比较大，二一个的肥胖，一下这种体重的上升对它的关节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可能相对的10岁的小狗的关节上都有些退化的，再加上它这种体重的增加，对它的关节相当于是又加重了一层，所以它会在运动过程中就不愿意动，累嘛，体胖啊，走不动啊，然后也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去玩去跑。所以一个是要建议它先减肥控制饮食，二一个的话要查一下它的关节是不是有些退行性病变，然后可以通过一些这种 关节的营养性的药物去缓解或者说控制它这种退化的一些速度。 嗯，你说他不爱出去玩了，会不会跟他就是器官被割了以后，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狗了？ 这个倒不是， 或者他激素已经不一样了。 对 对，就跟激素调节是有关系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因为做了一个手术，觉得自己不完整而造成这种失落感，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你都人为化了，我就知道 没有 都人为化。好好好， 嗯，咱们再来看看别的朋友的问题啊。这儿冰蓝创想说，我家的猫一月底就开始不吃不，是这意思吗？ 对 啊，说不吃不喝了，还吐了，去宠物医院检查说有肾衰，输了3周的点滴好一些，但是现在呢不输点滴了，就又开始不吃不喝了，怎么办？ 而且他说就原来他们家的这个猫7岁啊，就是原来他们家猫特别爱吃火腿肠，一给就吃，现在把火腿肠给他只闻然后就走，连吃都不吃了。所以呢人家现在瘦了，一只小母猫现在都瘦了，说哎呀非常担心。你看今天问的问题，当然可能以点带面啊，说的不一定全对，怎么有这么多都提到了说肾衰的问题呢？ 其实在猫上肾衰的发生率还蛮高的，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年龄小的当然有一些品种的问题，你比如像异短，就是所谓的那个加菲猫，有的还真的是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你比如像先天性的这种多囊肾，那它有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表现出来了。像他的这个孩子的话，如果是肾病比较严重的肾衰的时候呢，确实也会影响到食欲。那如果说做液体治疗有效了之后，一般我们会重新去评估，就刚才有位朋友说到的那个肌酐的数值，会去评估。然后一般如果在这个水合的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就脱水的情况排除掉了，那它的这个指标还是高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要牵扯到持续的一个液体治疗。很多时候是在家里或者在医院里去做一些皮下的液体治疗的，而不是说这几天停下来，那可能停下来这个问题就会是反复的。 你看今天那个王卫一说，又有一朋友澳洲咸水鳄又发来了一个关于肾衰的问题。 对呀、啊，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猫肾衰的问题还挺多。 对，他说指标已经爆表了，肌酐1200多，不吃不喝还吐，输了1周的静脉，2周的皮下，然后恢复到400，前段时间又800了，然后又靠输液降下来一点，可现在又不吃不喝了。只能每天强灌。那请问有没有什么能够给他根治了的办法呀？就不能老这么反反复复的，不行了就去医院，能治好？ 其实因为慢性肾衰的话，基本上是不可以根治了。咱们现在他这种指标的不稳定，包括他的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比较凸显，比如说不吃饭啊什么的，可能是一个慢性肾衰的一个急性表现，所以还是通过一些食物，可能后期需要用一些肾病的处方的粮食，然后包括他的这种水的量一定要给足。其实好多猫咪啊，大多数猫咪都是相对不太爱喝水的，就健康的猫咪它基本也属于一个轻度的一个脱水状态，它自身的这种习性吧不太爱喝水，所以在老年区它有肾病的时候一定要给它补足的一些水量，可以通过鼓励它的进食进水，或者咱们可以通过适量，就是吃罐头，吃肾病的罐头，罐头里面含水量比干粮相对来说多一些。 还有专门的肾病的罐头？ 有的， 有糖尿病罐头也有 啊，真的 糖尿病粮食真有，没蒙你。 我今天上节目学到了很多的事情，真的， 感觉比 减肥狗粮 啊，比人吃的专业多了。 这些都属于这种处方粮，处方的，根据它的体况不同，然后这种能量需求不一样，然后设定的单独的配方，然后根据它的情况来建议吃的一些粮食。然后那个肾病的小猫咪呢，除了这种吃湿粮，二一个的话就是鼓励它饮水，家里面每个屋子里面 怎么鼓励呢？ 加油，你一定行的。 家里面每个屋子 可不可呀，来点吧。 放一点，就是每个屋都放一点的水盆、水碗，大一点的，然后各种形状的，然后水要新鲜的。 他就真的会喝吗？ 他会看到，他看到就会去喝。还有就是可以用一些活动水，就是那种活动的喷泉、饮水机，然后给他去喝，他都会去喝的。还有就是猫咪有的他不喜欢，就是干粮边上或者粮食边上放着水盆，他可能会不会吃他边上的，他会吃远一点距离的这种水。 所以就是屋子里面每个地方他能接触到的角落里面，咱们都放上这种水去鼓励他喝。然后另外，如果这种方法都不能达到咱们需要的这种补水量的话，就是靠皮下输液。 嗯， 然后这个肾病的这种维持的皮下输液去给他，保证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喝状态。 哎，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提到自己家里的猫咪都说有肾衰的现象。然后你比如说像冰塞创想啊，包括刚才水饿呀，包括之前咱们说那几个，他们都提到了说做那个皮下输液，然后大概输2周到3周，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有所好转，这肌酐可能就会从过万然后降到800或者400。 过千没过万就挂了。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冷静冷静。 对， 激起冒烟了。 但是输的这是什么呀？输的这个就是营养液吗？还是消炎的？ 其实还是不没有消炎的，就是一些离子液体，盐水或者乳酸林格。 哦， 问了也没听懂， 是假装哦。 来，我们再进一条广告啊。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哈，等着大家。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时刻向大家开放着。那个刚才谢大夫在没上节目之前给我们讲了那个他接诊接到的一个把药给点错了的问题。 对，这是今天接诊到的，然后也是过年期间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这个主人呢抱着一只贵宾，然后年龄也比较大，体型也比较大，然后他的主要症状就是眼睛的分泌物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这个主人就是给他带着那种耻辱圈来的，然后说因为他会挠眼睛啊，眼睛比较疼痛，然后当时看到那个小狗就是眯缝着眼，就是都睁不开了，然后周围分泌物就基本都给封住了，说我已经给他冲过了，然后问了是为什么，然后是因为他可能是把这个小狗放到一个朋友家，然后但是这个狗狗有耳朵的问题，所以他会上一些耳药，然后就拜托给家里的小朋友，结果小朋友把耳药当成眼药去点了，把的这种很有刺激性的这个药水滴到眼睛里面了，然后对他的这种角膜啊结膜都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然后造成了一种急性的一些眼部的问题。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呢？就是他怎你怎么知道他是把药给点错了？ 主人说的， 问的吗？ 哦，已经、就是 他拿着药来的，说就拜托给小朋友，然后他点错了。 哦， 而且他是就是出现了眼睛症状之后他不舒服了，比如说这种总是眯缝着眼啊，眨眼睛啊，很难受啊，然后他会拿爪子去挠眼睛，或者拿这个脸去找一个角落去蹭这个眼睛，都会提示他眼睛是有疼痛这种反应。所以一看啊，耳药点到眼睛里面了，而且他的眼睛的结膜是非常的肿的，红肿的一个状态。小狗看着也是很难受的。 所以就是你看过年我有好多朋友也是就是回家了，然后但是这宠物就带不走，有好多是拜托给朋友，就是这还是人家愿意给你弄，有的好多比如我有一朋友养3个柴犬，就只能送到寄养的那种地方，但是我看见很多那个寄养的呀，环境真的是不是太好，就住的都那摞起来的那个笼子，就这种会不会在这么长时间的混养的状态下会有什么问题呀、二位大夫？ 首先的话就是咱们把动物寄养的时候一定要让它免疫做好，自己的小狗的疫苗一定要是在有效期内的。二一个的话驱虫，体内外的驱虫要做完全，一个是对自己负责，二一个的话就是对周围的这些同时寄养的这种毛孩子们一起，都是避免一个交叉的一个传染一个感染的状态。然后当然选择这种寄养条件的话，首先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不让说这个小猫啊小狗在里面就是非常的拘谨拘束。 嗯， 二一个的话就是需要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照顾，就是尤其是小狗可能每天需要至少要两次的这种牵遛，让它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尤其有的狗它只是在外面才会有一些排便啊排尿，不会尿在笼子里面。 嗯 嗯，还有就是这个寄养的环境， 嗯， 你要去看它的环境，医院的环境，或者这个寄养家庭，或者有一些就是狗的一些训练学校都可以接受这些寄养的这些服务的。 嗯，伯伯嘱咐几句呗， 就跟我一朋友似的，那高级设计师，就是设计房子的，然后他就说你看春节的时候，那个姐们儿要出国玩，把他们家猫非要寄养，就寄养他这儿。因为他不走嘛，后来他说那我只能答应没问题，但是我特别好干净，因为他有洁癖。 嗯， 那你想那猫咪呢身上掉毛啊或者什么他肯定不行，说这猫咪到他们家头一天的时候他就跟在这猫屁股后面这个猫呢就是先他们家全屋啊，比如客厅啊卧室啊 扫一遍 啊，包括柜子上头啊都走一遍。 嗯， 走完了觉得熟悉了，然后他再找一个地儿踏实下来。 哦， 然后 他就开始满屋扫是吗？ 没有没有，到当天晚上他就开始给猫戴上项圈，开始给猫洗澡啊什么这那就开始。 哎呀，但是 其实说真的还真不太建议在寄养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去给他马上去洗澡什么的。本身换环境的话对动物也是一种应激刺激，尤其是猫它本身对洗澡这个事情很多都是很敏感的。 对， 你在同时给它这么多刺激的时候挺容易会让它出状况的。 嗯，好啊，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啊。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是会接着请来宠物医生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没有问到的问题下周的周六还可以接着问。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在此也要感谢二位大夫啊。 嗯， 谢谢，我是王维。 好的，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们为了理想来奋不顾身，那不想长大的我们不想长大，抱着零食对着七色光的看着动画西游记，黑猫警长还有葫芦娃，傻傻的笑着还缺颗大门牙，披个床单幻想自己就是超人，宠物跑几条必须飞着出远门，女孩呢就是跟在男孩的后面，虽然有点慢但跑不出他们的视线，上学了都背着书包，但考试的时候总要打着小抄，你是否还记得穿着花裙的他，那梳着马尾辫那工人的钢花，跟男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讨厌，然后异口同声他不吃炒面，笑语鲜甜中从未想过留恋，直到今天那总在脑中浮现，上课说话那递个小纸条，逃课被抓那还要找你聊，总是苦口婆心的说可怎么办 怎么办， 但我们的梦想你们就是懒得看，最终的大考是家长最紧张，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路在何方，那快点毕业吧等不及的释放，踏过书的海洋那层层的巨浪，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是八零后的我们，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那时的我们的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那回不去的我们，那为了理想的奋不顾身，小霸王游戏机的其乐无穷，总要跟哥们儿的一决雌雄，攒够了零花钱就去游戏厅，再戳两根台球的看谁技术更精，就爱吃妈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这姥姥家的做的炸面，不过最经典的就是隔夜饭，那各种的菜汤的一通乱拌，星子的球鞋那四六分的手球，在爷爷的眼里呢就像只泼猴，没事别老总为我们着急上火，那我们就是我们那不一样的腰果，毕竟这少年不知愁是什么味儿，记住那五个字儿，这都不叫事儿，幼苗不怕长，人了也别多想，儿孙自有儿孙福，老话他有讲，在学校学的都还了一溜够了，想想从前也是真够逗的，过了轻狂年少不再历经叛道，是否还记得那张脸上的微笑，收拾收拾回忆那甭老想了，弄点小菜那喝上二两吧，今朝有酒那咱就今朝醉，明儿来上班完事儿的早点睡，那时的我们那有些天真，那不知疲倦的一路狂奔，可爱的我们